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，报表，订单，忙啊， 减肥，游戏，逛街，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乌龙协议，心心念念家常饭，巧手小伙解心烦，如此协议藏隐优势，矛盾重重，多感叹。各位看官，要说起如今生活的便利性啊，那可真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。你就是说吃这项吧，光是这个种类繁多还不算，您只要有需求，人就能给您定时定点的送到家里头去。可有时候外边的饭吃多了吧，就特别想吃一吃家常菜，这不吗？咱们今儿说这位大爷啊，就一直在念叨这一口呢。 大晚上的还挺饿，我出去弄点饭去，走不了。 哟，李大爷。 哟，这不是他张大婶吗？ 是。 你是过来这是祖妈的？ 看看您。 您客气了。 您这是要出门干啥去啊？ 我是准备吃饭去。 哎呦，吃个饭还要出门啊，真是辛苦，不容易啊。 不是家里头也没法开火吗？我这出去吃点现吃的就算完了。 正好。来来来来来， 这个孩子是谁啊？ 来，这个自我介绍一下。 哎，这个李爷爷，您好。 你好， 你还有啥想说的呀？ 我叫小六。 对，小六，跟你说。 你叫什么？ 小六。 哎，小六，小六啊，是我们家亲戚的邻居的亲戚家的一个小孩。 我是老六的儿子。 哎，他特别。 老六的儿子嘛，就是小六。 对对对。 他要是小六的儿子呢？ 小小六。 小小六。 小小六、 他还小呢，他还小，还没有儿子呢。 您听我，对呀、我是小，我爸爸是老六。我爷爷是老九， 哦， 哎， 那你叫小儿小三 儿？不是，我们家挺乱的。 这是什么名字呀？这是。 您记着我叫小六就可以了。 你找我是什么事啊？ 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呀，李大爷，您看您这不是也没人照顾您吗？每天吃个饭都成了问题。这个小六啊，他特别的懂事，特别的上进。他呀，就觉得在自己个儿的那一方天地呀、就把他的才华给束缚住了。他就主动要求来咱临安城这个大地方闯天下。哎呦，我就这么想啊，这个 大爷啊，李大爷啊，你最近不是在找人想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吗？给你又当保姆又当保镖的，对不？ 是这么回事。 所以啊，这小六一来呀、啊，哎呦，我就想着赶紧给您带过来，看看多巧啊，多好的机缘呐、啊，这就叫因缘际会。 伺候您， 你是伺候我呀？这个小年轻的，我说。他赵大婶啊，小年轻的，他办事啊，他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。他要是照顾我，我觉得够呛吧。这 不，您得这么想啊，我什么不会啊，对不对？ 你都会什么呀？ 我太多了。 你会？ 会文会武。 我们这儿也不打仗，会个武是管什么呢？ 您看您是吧？您看您吃个饭都出来吃，证明您家里有钱。万一有人劫您，旁边有我不就行了吗？咱会兵刃呀、 哦、有人接我嘛你就行了。 会兵刃， 我这有人接我你富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不是， 这不都是你接我吗？ 不是我接您呢，我把接您的人给打跑了，对不对啊？ 哦，你把接我的人打跑了。 是我会太多了。 你还会什么？ 我会个什么刀，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、哎、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，什么带尖带刃带峨眉针带锁链，扔出去拉得回来的，我是样样 精通。 稀松 平常啊。 不是把这兵器你得拿过来呀、 啊、 拿过来一样我都能给他 练喽。 卖喽 像话吗？ 卖 了能卖。 卖了不就有卖弄。 哎呀，我说小子，你原来是说相声的吧？ 就说明我会呀、啊、 你 会。再者说出门谁拿个兵器呀、啊， 这倒是。 您拳法就行啊。 哦，拳脚你都练过什么呢？ 那太多了。 你练过 有什么？这个 打红拳、 孟宗七世拳、什么寸井张关东拳、斜川星丘拳、正思禅风拳、怀德拆彩拳，是李逵硬崩拳，没我不会的。 全会。 当然了，不信您试试。 进了单子。不是， 您试试。 我说， 我给您来了。 你等会儿，你是照顾我来了对吧？你老说这五八抄的像话吗？你这煨的你会？ 煨的也会啊。 炒饭什么的你会不会、 啊？煎炒烹炸样样精通啊。你要好下个棋也都行啊。 你都行是吧？ 都行，没问题呀、啊。 哎呀，那 是不是李这张大婶？您帮我说两句，对不对？ 哎、 您见过我这些能耐、 这个， 您都知道啊。 啊，是。哎呀，总之啦，我给您介绍的，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呢？对不对？哎，要不这个先来个协议啥的。 这个那行了，那这太好了。那这个以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、啊、我这个以后就能吃上家常菜了？ 哎呦，是啊，你看看这小伙儿身强力壮的，你说你要照顾您、就不仅仅是做个饭，你想平时照顾您那也是绰绰有余 呀、 啊、搀扶着您出去逛个街遛个弯儿，对吧？然后跟家里给您啊，除了做饭之外弄个洗脸水烫个洗脚水，这不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 洗个脚漱个口、 哎、 都没问题。 对呀、啊、帮您漱个口，帮您吃口饭， 帮我吃口饭、 这个 有我您就不用做饭了。 对呀、 啊、您还得出门的点菜，多麻烦、 啊。是啊，还有你看你们家这房子也老了，回头吊个房梁下来呀、啊、这些他都可以帮您呐、啊、是吧？再帮您给顶上去。你说这一般小姑娘这肯定干不了啊，你看这大小伙子他多管用啊。 可不嘛。 说哈是吧，那还是那干脆那这么着得了。共口无凭。立字为据，咱们签个合约吧，好吧？ 意思签个协议， 签个协议，把这个该干的、该办的、该说的、该好的都写在这个纸上面，这个怎么样？ 行啊，没问题 啊！来，这个我想想啊，不能让你白干，我再给你一个月来点钱，就这么着，你看一看吧。 行。没问题。 不是，行，就是或者就是你对钱你就没有什么那个， 您不这空着让我随便添吗？对不对？ 空着随便添， 我想写多少写多少吧。 我这都写好了，你得看清楚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别回来一会儿给我找后账 啊！没问题， 你别给我找后账。 张大婶不在这儿呢吗？ 啊， 他见证人呢。 别，这事儿我就不参与了啊！我已经把人给您带来了。哎，这个我这个啊，这个仁至义尽了，这事儿我不参与了啊！ 仁至义尽，这是不是好坏呀、啊？ 这。 行了， 就这么着了，主要咱们伺候您，对不对啊？ 这那都别走了，那就这回你给我们做个饭吧。 没问题， 做个饭。 哎， 哇，这事儿成了， 请我们吃个饭。 知道做， 真是有效。 吃个饭。 啊，那我就跟您家蹭一顿喽。 哟呵，看来这一老一小还挺合拍，叫一拍即合啊。不过呢，就是不知道实际相处起来会是什么样，是一直这么其乐融融呢，还是会发生出什么别的矛盾呢？ 哎呀，困死我！大早起我买菜去。这会儿也太…… 小六子， 行，歇会儿。 小六子， 哎，大爷， 去，喊人家！ 哎，干嘛呀？ 把这王大婶、王大爷，把你张大婶、王大爷都给喊来 啊！不是，你什么呀？啊，行，我给您喊去，哎，李大爷叫您们，您过来吧，张大婶儿。王大爷， 哎，来了， 都来了，来，打牌，我之前呀，我非得把之前的牌都赢回来，赶紧，坐下， 就您这技术还赢得回来吗？ 这个那个谁呀、啊，那个老刘啊，最近呢出远门了，这不三缺一吗？ 咱也来不了啊， 哎呀。 咱仨只能斗地主了， 那有什么意思呀？ 三缺一啊， 对呀、 啊， 就没法打呀。我就还好打麻将， 不行啊，这 得 玩啊， 这不是让人着急吗？这哪儿找个人家？ 可不嘛， 谁到这随便踢一手也行？ 哪有人呢？ 这哪儿？哎，我说，你看那边呢？ 怎么了？ 小六在那儿呢， 他行吗？他， 啊、他行，叫他去。 哎，小六 啊， 哎，怎么的？ 小六啊，快 来了，来， 听我们玩牌啊！ 不是我这也不会呀、啊。 哎呦，你会不会不重要？不，那个没关系的，打一打不就会了吗？啊， 我来不了、啊。 你有啥来不了的呀？ 不是我本来我也没多少钱，再加上我好不容易能歇一会儿， 哎、 我睡会儿觉。 告诉你啊，一般新人的手气都特别的壮，而且你也不想想你现在的工作是谁给你介绍的呀？对不对？ 行，可以陪您打一会儿， 打一会儿。好，来，快坐下， 快坐下。 啊，坐下。 推牌，稀里哗啦。 走， 抓牌看牌。 胡了， 哎，什么叫胡了？我刚摸两张。 哟。 胡了， 李大爷，你这手气可真够好、 哎！再来！ 我觉得跟这是跟他是主场有关系， 东道主嘛。 对， 再来抓牌看牌， 胡了， 你怎么又胡了呢？ 没抓牌就是好。 哎呀， 没事，一般就是风水轮流转， 再来， 怎么着也转到咱了，对吧？ 抓牌看牌， 胡了， 我刚抓一张又胡了， 天胡。 你哎，不玩了， 哎，别玩 啊！这怎么玩啊？你看，人小六， 你这都大中午了，回家了，不玩了， 人脸都绿了， 不玩了。 是啊，我不想玩了，没意思。光你一人赢有什么意思、啊？ 走了。 嗯， 大爷，我走了啊，李大爷， 走了，别走啊！ 大中午的回家了， 溜在这儿吧，一会儿吃饭吗？ 哟。有饭吃还管饭呢？ 你早说有饭不就不走了吗？ 是啊，对呀，我们还说啥走啊？走什么走啊？管饭那不吃呗？不对，那就吃呗，就这一番盛情，咱们也不好意思、啊。 行，我可点菜了啊！哎，给我做个卤煮。 哎，对，小六啊， 做一炖吊子。 小六，给我来一火锅。 做一个九转大肠。 啊，那个烤鸭。 做一个腰子刺身。 哎，对，那个 腰子刺身那玩意儿好吃吗？那个 我岁数大了，我得补补。 那也不能吃腰子刺身呀，那玩意儿多难吃啊！ 你给我做去吧。 那燕窝总得 给 我来一顿吧。 小六，赶紧的去给做去。 哎，这不是我。哎呦，我刚输了钱，我也给你做饭。行。 哎呀，这个人呢，但凡是有了些情绪啊，那就是怎么都觉得自己是委屈。 那再加上这样的状况要是没什么改变的话，那估计离爆发也就不远喽。 哎，哎呀，你说来了这李大爷家之后啊，大爷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日子过得也红火了，也越来越开心了，吃的更别说了。我这手艺没错啊，平时也在打个麻将什么的，我这受不了啊，一天三餐我得做，再打个麻将我根本就没工夫歇呀，对不对呀？原来做饭只做一个人的，这个张大妈呀王大爷都来，你说这我怎么做呀？ 小六子， 哎 去把你那个李大爷张大婶都给请来，接着玩牌。 不去了，不去。 怎么着？你说什么？ 不去。 你怎么着？ 不叫， 不叫， 要不去？ 哎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 不 是我让他们玩牌，这不是正常的娱乐项目吗？ 那是您的娱乐项目。 那你不是陪着玩了吗？ 我是过来给您做饭，这是本职工作的呀，对不对啊？ 你做一个人的跟做三个人的没有区别呀。 那您得让我歇会儿，又得跟您打牌，我根本就没工夫睡觉啊，是不是？没有您这么干事儿的呀，是不是？您别不理我呀，我跟您说话呢。 这个， 您这事儿不像话呀。 我这怎么着就不像话了？ 没说您呢，我说李大爷不像话呀。 哦、那是李大爷。 对呀、 啊。哎，这种事儿啊，我觉得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 哎，我说张大婶，你给评评理。让他来了伺候我，是不是一切都得听我的？ 我是伺候您，没伺候别人啊。 废话， 对对， 你做一个人跟做三个人有什么区别？ 累多了。 反正你是得做，我还让你玩牌还没了呢，你怎么不说了？ 我还输钱，你怎么不说呢？ 输钱是你运气不好，跟我们这个玩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 但我还没想跟您玩，要不您自己玩来，我能跟您玩哪儿啊？ 哎，别吵吵了。哎，那行捕头。 哎呦， 您补充两句吧。 我再补充两句啊。 哎，捕头您可来了。 邢捕头你来了。 邢捕头啊，哎呦，邢捕头你可来了。您给解决一下这俩人的问题吧。哎呦，我怎么劝都劝不住啊。您来赶紧帮个忙，来评评理。 这事儿啊，我刚才大老远的呀，我就听明白了。这事儿啊还挺难办啊。这个大爷呀、邢捕头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。您这个确实这事儿办的吧有点欠妥。怎么欠妥了？那是行了，不要嚷嚷啊，不要嚷嚷。这个我觉得吧，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嘛，再补充或者再协调。 不行，干不下去了。捕头，这样我说一办法吧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有合同，咱把钱结了呀，也好聚好散就完了，也省得以后再打架。 我也不想让他再伺候我了， 我干不下去了。 他愿意走着就让他走吧，快让他走。 那把钱给我结了呀。 结什么结？哦，对，结钱是吧？ 对呀、啊。 结。 哎， 就这么多。 哎，不对啊。 怎么不对？ 不对，给钱给少了。 怎么给少了？ 协议也不是这么多呀。 不是，你是怎么着？你是想讹诈我？ 咱当初签了协议了呀。 是，拿出来， 咱看看呀。您看这写着呢吗？ 先给我看看。每月工钱。要这是啊？大爷，您看看这是您写的吗？这肯定是我写的，我瞅瞅，我这啊！ 大爷您怎么了？这是 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这写的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你给改了是怎么着、啊、 没改呀、啊、 怎么回事、啊、 你这写着每月千两吗？ 每月千两像话吗、 啊、那多少啊？ 十两啊。 您这写的是千两啊？ 我这没写，我当时我一着急呀、啊，我这狮子头上添一撇儿啊，就写了千两。这个，哎呀，我这是笔误啊！ 这不行，这捕头也在咱打官司啊，咱这白纸黑字可写好了，对不对啊？ 我说张大婶啊，你这是你这介绍的都是什么人呀、啊？什么人呀、啊？这是 这，当时你们俩商量价钱的时候，哎，我可是一点都没参与啊！明明是你们俩自己个儿商量的，我这就是把人介绍给您啊。那后面的啊，我又没有收你们中介费，你们俩之间怎么谈怎么谈，我这不就不参与了吗？对吧？这怎么能怪我呢？ 我说小六啊。是这样，大爷呢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，你呢能不能稍微的让让步，你跟他要1000两，这确实是有点不合适的啊。再说了，这个咱们大宋的这个律法呀、啊、说了，这个合同啊不一定就能够起到法律效约，你非得说这个是1000两呢，这大爷死活不承认呢，这玩意儿这没有什么这出头之日呢，你看看能不能稍微变通变通啊？啊，小六 啊，那这那10两也太少了。 那你说多少钱？ 多给点加班费，这就结了。 那你等会儿，大爷，我这不是1000两，我写的是10两啊，我写的是10两啊，这个。大爷，谁让您当时笔误了呢？对不对？人家现在小伙子揪住这事儿不放了。您是哑巴吃黄连，有口说不出啊，谁让您当时不注意了呢？那您说怎么办？拿1000两让他娘，不是让他把我给卖了就完了，我都不值1000两啊，我这个 不是，人家也有妥协的意思，人家不要1000两，人家说了您给啊，这么着您按照原来这10两上面加点加班费给人家总合适吧。 那要那么说的话，那就怎么着吧，那就加点加班费吧，那就。可是那个，那小六，这是你的，10两加加班费， 那就行了， 走吧， 嗯， 走吧，踏实的走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谁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呀？这个， 哎，李大爷呀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可以找那咱那个老牌友王大爷呀。 找谁？王大爷。 我来了， 这谁伺候谁呀、啊？这是。 哎呀，您瞧瞧这事儿闹的是吧？虽然这事儿一开始的确是带有一点乌龙性质，但其实这中间不对等的要求与付出，才是造成重重矛盾的关键所在。所以说呀，甭管您是甲方还是乙方吧，只有建立在公平的契约与双方都满意的合作之上，才能够造就真正的皆大欢喜。这正是契约精神要遵守，公正合理不能否，甲乙双方都努力是皆大欢喜，不用愁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孝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